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八位弟兄和姐妹要受洗。 Peace be with you, and we praise the Lord that we have eight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going to be baptized into Lord, our Lord's name. 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。 We'll sing a hymn to celebrate Oh Happy Day. It's in our hymn book 227. 中文的歌词我们在这上面，我们就唱第二节。 We'll sing verse 2. If you have a hymnal, it's hymnal 227. Oh Happy Day. You can sing in English, and 我们可以唱中文。然后等等我们每个人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唱后面的副歌，快乐日快乐日。来唱第二节，来，我真快乐与主立约，我愿全心爱主忠诚，当我进入上主圣殿，欢乐歌声充满会中，快乐日快乐日，耶稣洗净我中罪孽，主教导我唱快乐。 We'll sing the last line. Happy day, happy day,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. 最后一句就好，来， 快乐日，快乐日，耶稣洗净我中罪孽。 每个人起来，我们就唱一遍，好不好？再一遍啊，最后一遍，大声一点，唱一起，大家一起来 celebrate 好，来， 快乐日，快乐日，耶稣洗净我中罪孽。要受尽归入你的名下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在面前欢呼歌唱，因为他们愿意跟随你，天使同时也为他们欢呼歌唱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把以下光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使我们高举主的名，愿圣灵大大的做工，也愿圣灵住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心中，使他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阿门。 The announcement， 你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吗？你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并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？好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名给你施洗。 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吗？ 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？你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并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？ 我愿意。 好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洗净我的罪孽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洗净我的罪孽。 王女红姊妹，你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吗？ 我承认。 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吗？ 是的，我承认。 你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，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？ 我愿意。 好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 就求主带领他们以后的道路，求主使他们知道与你同死同葬同复活，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从此以后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。十字架就是愿意不住的来否定自己，不住的来埋葬自己，与你同行，并且从今以后我有新生的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阿门。 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又多了好多的肢体，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批，我们一受洗这个就不 work 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用备用的这个 projector， 那希望我们还是能够看得清楚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有主同在就可以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我们一起站立 ，Let's sing this hymn. It'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. It is in your hymn book, 286 in your hymn book.我们中文歌词还没出来，所以开始出来了。OK， 看得见吗？ 你的手会看到。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只要深信主恩典， 只要他 在主应许上，信靠主丰富无边。耶稣，耶稣何等可靠！我的经历屡证实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赐我能更信靠你。第二节，信靠耶稣何等甜美，只要信靠主宝血，只要凭着单纯信心，能洗罪污白如雪。耶稣，耶稣何等可靠，我的经历已证实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赐我能更信靠你。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罪无自我全力气，从主领受一切恩惠，生命喜乐享荣喜。耶稣，耶稣何等可靠，我的经历屡证实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赐我恩更信靠。第三节四节 sorry，信靠耶稣何等快乐，他是我救主良友，深知他必与我同行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何等可靠，我的经历屡证实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我更信靠你。副歌我们再来唱一遍 chorus。 耶稣，耶稣何等可靠，我的经历屡证实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赐我更信靠你。请坐 please be seated。 感谢主，这边讲到耶稣，耶稣何等可靠，我的经验屡证实 ，Jesus is how I trust thee, how I've proved thee or and or。我的经历，我希望我们真是每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不断的经历神，我们不断的认识他，因为他是这么的深，这么的高，这么的大。我们接下来要读一处的圣经，在诗篇119:9-16，诗篇119:9-16。We'll read a passage of the Bible in Psalm 119. Verses 9-16. We'll read together. If you have an English Bible, you can read with us in your language. 我们可以用中文，可以用英文来一起来读。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诗篇119第九节到第十六节，请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 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十六节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 ，verse 16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我们平常都会去寻求一些娱乐，我们可能读书很快乐，听唱歌很快乐，可能出去玩很快乐。但是这边诗人讲到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。这个诗人他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他的快乐，找到他的喜乐。我不忘记你的话。我们真是愿意，我们每个人一天比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喜乐。神的话语有包括读神的话语、听神的话语，还有像这边第十三节讲的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。接下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，It's Hymnal 263.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. 喜传福音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爱听福音、传福音的人。 我爱传扬主福音，传扬天上事情，传扬耶稣的慈爱，传扬耶稣光荣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因这福音是真，它能满足我渴望，远超世间金银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历久常新的福音，传扬耶稣的慈爱，传扬主救罪人。 第二节， 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因他奇妙非常，胜过一切黄金梦，胜过千般奇象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主宝血为我流，因此我今传给你，愿你也得拯救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历久传新的福音，传扬耶稣的慈爱，传扬主救罪人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越传越觉欢喜，自从头说一遍，被觉感天清醒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因有多人慰问，圣经中宝贵应许，慈爱赦罪救恩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历久常新的福音，传扬耶稣的慈爱，传扬主救罪人。第四节，我传扬主福音，以信福音的人愿与他人同听，满足饥渴的心，将来荣光美天家，唱新歌至万代。认识那古旧福音，是我当初所爱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历久常新的福音，传扬 们所传所听的福音是像这首诗歌讲老旧的福音，从两千年前从创世以来到现在都是一样。第三节很宝贵，他说我爱传主福音，越传越觉欢心，每次从头说一遍倍觉甘甜清新。每次我们说福音的时候，其实这是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虽然我们说的话语是一样的，但是里面圣灵的感动却每次不一样。第四节更可贵，以信福音的人，你我，我们都是以信福音的人，人愿与他人同听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福音我们听过好多遍了，不要再听了。但是这首诗告诉我们，我们每次都愿与他人同听，倍觉 满足饥渴的心。我们饥渴的心只有福音能够满足。将来在荣美天家唱新歌至万代，仍是那古旧福音，是我当初所爱。人现在都希望追求一些新奇的、不一样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福音从创世以来到现在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靠着这样不变的福音，我们是有福的。我们是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再唱一遍第四节：我爱传主福音，以信福音的人，人愿与他人同听。Verse four, we'll sing it once more。 我爱传扬主福音，以信福音的人，人愿与他人同听，满足饥渴的心。将来在荣美天家唱新歌至万代，仍是那古旧福音，是我当初所爱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历久伤心的福音，传扬耶稣的慈爱，传扬主救罪人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坐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真是要满心欢喜感谢到你面前来，因为我们看到主你的话语发出就是力量，主你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，能刺入剖开我们的灵与魂，能刺入剖开骨与骨髓。你的话语到世上来必不突然返回，主你自己的真理，你自己的道在我们当中，今天要让八位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主，愿意归向你，愿意成为你的见证，愿意来传扬你的福音。他们不只听了你的福音，他们也记得你的福音，他们也承认你是他们的救主，承认你是他们的出路，愿意到你面前来认识归向你。主，我们真是 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像诗歌所说的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主，我们真是每个人在我们 基督徒这一生的经历当中，我们不断的经历到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甜美。虽然有的时候你让人用车压过我们的头，让我们经过水火，但主，我们仍然在这些压迫困苦当中，我们一边流泪，我们一边带着笑容，因为我们知道主在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你的旨意，每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你所应许的，我们每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甜美的。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经历到主你自己的甜美。我们虽然信心不足，我们虽然是小信的人，像彼得一样，像那个儿子的父亲一样说，主啊，我的信不够，但主，我们靠着你，你的恩典，主你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，让我们来走这样的天路，让我们因着信以至于信，让我们的信心一天一天的增加，能够越来一天一天的更接近你，更看见你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因为主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，像诗人所说的，他在主你的律例中自乐。主，世上所有这些我们追求快乐的源头都会过去，有一天我们爱吃的我们不能吃，有一天我们爱看的我们看不见，有一天我们爱去的地方我们去不动，但主你的话语立定到永远。天地虽然都要废去，但你的话语一撇一点一画都不至于废去。我们喜乐的源头是何等的坚固，何等的可靠。主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我们真是再一次愿意把我们的喜乐，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建立在这磐石上，而不是建立在那属世的沙土上面，因为那沙土碰到风雨一来，我们建造的就要倒塌，但是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屋，不论狂风暴雨不会倒塌，乃会坚立到永远。主，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主，这是你给我们的喜乐，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得到这永恒存到永远不会间断的喜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真是每次到你面前来见到你面的时候， 我们真是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睛专注在你的身上，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称颂，唯有你是配得我们喜乐，能够让我们喜乐得以满足，让我们的心里觉得甘甜的主。谢谢主，我们有这样一位美好的主，我们还要什么呢？在天上我们也没有所可信的，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可依赖的，我们所有的就是你自己。但愿让我们像鹿一样切慕溪水，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话语，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求你的喜乐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的家人又增加，今天的肢体又长大。主，我们但愿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有肢体的加入，不断的我们的家庭家人不断的扩大，得救的人不断的加增在我们的当中。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我们在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今天有几位弟兄姐妹受洗，让我们成为什么？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的丰满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。刚刚受洗进到我们当中有哪几位？可不可以举手一下？一二三四五位，还有几位没有来哈？好，我们再唱一遍，等他们来了，我们要唱到他们来，好吧？哦，牧师已经来，可以讲到了。中间前面是不是还有一段没有放？我们成为一家人， 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。活在喜乐中欢畅，我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。 因着耶稣同敬拜，我们今天在一起，因着耶稣，我们和我们新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我们因着耶稣一起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我们恩慈来相待。以后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用恩慈来相待。我们在喜乐中，我们要一起欢唱；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哀伤。我们要因着耶稣，我们与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同度人生的风浪。这首诗歌到这边真是太美好，我们现在大概受洗的都来了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？一面唱的时候，我们一面跟他们握握手，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身体。有四位在前面，后面有两位三位哈。我们一面唱，我们一面跟他们说，欢迎你加入，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 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 你可以走动一下，动一下，赶快去找那些新加入的，来跟他们欢迎一下。 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母子恩慈来相待。我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， 因着耶稣同敬拜， 因着耶稣。 着耶稣同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，活在喜乐中欢畅，活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。 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感谢主，今天在我们当中真是充满了神的恩典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喜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读一处圣经，在第一处两处圣经，第一处在马可福音16:15-16。The passage we're reading is the first one is Mark 16:15-16. Mark 16:15-16. 马可福音16:15-16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。我们一起来，请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 The next scripture we're reading is 2 Corinthians chapter 5 verse 17。 我们一起来读两遍，好不好？ We'll read it twice， 读两遍，来，请。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再一遍，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感谢主，今天在我们当中，牧师所释放的信息是洗礼的内涵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